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到你们俩人身上 了。别挨骂了。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调频 87.6 兆赫的节目，又到我们开心茶馆各位茶客一起品茶聊天听段子的时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鹏。今天呢，我们还是要和您一起啊继续浏览三字经这部中国古代的儿童文学读物，接着我们曲艺作品中的三字经这个主题。今天啊，我们该看三字经里啊谈到四这个数目的一组常识性的内容了。之前我们说先从三开篇，三才者天地人，三光者日月星，三纲者君臣义，父子亲，夫妇顺。接下来列举的这几个常识啊，都是出自自然科学领域的，而且呢都和四这个数字有关。头一句叫曰春夏曰秋冬，此四时运不穷。春夏秋冬我们今天称之为四季啊，中国古代也管它叫四时。这里的这个时呢，和我们说时间的时同一个字啊，但是它表达的是两重含义。在这里呢指的是时令啊，也就是季节的意思。在咱们中国啊，我们同时也拿这个时呢作为时间的单位。咱们中国古代呢是用这个时辰啊，一天有12个时辰这样的一个划分方式。子时、丑时、寅时啊，就跟咱们这个生肖一样啊，用的是这个天干法，12天干对应12个时辰，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啊。但是时辰这个单位跟我们今天更常用的小时相比，它长了一些，一天12个时辰嘛，所以一个时辰等于我们今天所说的两个小时。但是西方这24小时这样的一个计时方法呢，后来才传入的咱们国家。那又想用这个时来表示这个单位，但是怎么跟我们原来的时辰区别开来呢？在这石头了加了一个小字儿，这就是小时的来历。小时就是咱们今天说的一小时，它比咱们原来中国所用的这个时辰，一个时辰要短要小，所以叫小时。但这些呢都和我们三字经这一句里面所提到的此四时运不穷不是一个概念啊。我们这里的时指的是时令。其实从三字经里面啊教给孩子说一年分四季春夏秋冬，我们可以知道啊，中原文化它产生我们这个汉文化，它就是在一个四季分明的地方产生的，所以我们才能够在文化里，在我们的语言里出现春夏秋冬这四季。那么包括西方国家同样，我们在类似纬度啊，咱们说这个处在一个中纬度地区才能够有这样分明的四季。如果说啊，咱们这一个民族整个它这个文化发源全都是在极北极南啊，我们说这种高寒的地带高纬度地区，那我们说这个文化它的语言当中肯定是不会天然就带着四季这样一个分野的。那一年到头人全都是一个季节，就是一个字冷。那么如果是生活在热带地区呢，低纬度赤道附近，我们今天身边很多朋友都经常会出国旅游啊，咱们中国公民出境游有一个热门的目的地泰国，大家看各种旅游攻略里面都会写到泰国，大家如果要去的话啊，有一点和我们在国内不一样，人家那儿没有四季的概念，人家一年就两季，一个旱季一个雨季啊，一个就是始终是下雨，那个时候相对来说呢不是旅游的黄金时期啊，推荐大家别那会儿去。旱季雨水少，不至于因为这个呢影响出行，天儿也不错啊，推荐大家呢都是旱季，这是一个去泰国旅游的黄金时期。就从一个民族它的文化它的语言当中如何去描述这个季节啊，这样的这个差别，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个民族这种文化它是在哪里发祥的。我们的地球之所以能够成为生命的一个家园啊，这么多的物种在这个世界上繁衍，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我们这个地球上大部分的这个陆地面积上啊，都能够经历分明的四季。这使得我们这个地球上陆地面积的绝大部分啊，都会交替的进入适合生命去生存生活发展的这么一个环境里面。哎，今天你冷点明天我冷点，今天你热点明天我热点，交替着来都有休息的机会。这使得我们地球上的这个物种啊，能够一代一代的繁衍生生不息。那么这种四季变化是如何形成的呢？ 哎，靠我们地球啊，这个自转的角度跟公转的这个角度之间有一个23度的倾角，正是这个倾角使得我们地球上不同位置、不同地区接受到的太阳的这个能量、热量多少是不一样的，从而形成这个四季。当然这也和我们地球和太阳所处的这个距离有关系啊，离得远一些呢太冷了，离得近一些呢又太热了，种种机缘巧合使得我们这个地球啊变成了生命的一个乐土。那么四时这个概念在我们世界上绝大多数的文明当中人们都是已经发现了啊，分明的这个四季。那么四时运无穷就是告诉孩子们一个道理啊，春夏秋冬交替往复，这就是我们一年当中所要经历的四季的变化。习惯这一点啊，冬天的时候您就穿暖和点，夏天的时候呢凉凉快快的出去，春暖花开的时候啊就去赏赏风景，到这个秋天秋收的时候呢帮着家里干个农活，哎，享受秋收的喜悦，无穷无尽的我们的日子就这样周而往复的往下去进行，哎，这是让孩子们对我们的自然界有一个最初的基本的直观的认识。在我们的中国传统文艺作品当中，无论是戏曲啊、曲艺啊，其实都有很多呢是和这四季有关的。文人嘛，我们说看到四时的更替，很容易会让人啊睹物思怀，哎，有些想表达的。那么在我们的文艺作品当中呢，留下了很多和季节有关的作品，有的呢直接就是描写这一个季节的景色，有的呢是触景生情。今天我们的作品欣赏呢，就围绕着这四季展开。虽然我们的节目呢以曲艺为主，但今天啊我特别想最先跟大家分享的呢却不是曲艺作品，而是一段戏曲作品。但是我们的曲艺作品比如说相声当中却经常的呀会仿学这种戏剧形式，哎，包括这里面的唱段。今天我们要请您欣赏的这第一个节目呢是评剧花为媒当中的选段报花名，由新凤霞先生演唱。当然熟悉这段戏曲的朋友们呢也知道这里面啊同时呢还有大家非常熟悉和喜爱的评剧表演艺术家赵丽蓉老师的声音。 姑娘啊，我想起来了，我听人说过五姑娘会报花名，您得给我报个花名让我听听。 今天啊姑娘不高兴。 哎呦，这是怎么了？我说五姑娘，您别看我活这么大岁数，她就这一年四季开什么花我愣不知道。 阮妈啊，你要不知道姑娘就说给你听听。 哎呦，那可太好了。 阮妈听，花开四季皆应景，俱是天生必造成。阮 但是心可恨，我一言说不尽春夏秋冬八字经，叫软呐却怎么还不爱花的人， 能有这样的人，论断肠，虽然是满园花好，无心赏软那你带路我要回绣房。 评剧《花为媒》当中啊，家喻户晓的一个唱段，报花名。五姑娘呢，实际上是借这四季开的这个花啊，既表达了自己对花的喜爱，同时呢，也表达了对这位公子王俊卿的控诉。这就是我们说借景生情。下边呢，我们回到曲艺上啊，再来欣赏几段描写四季景致的曲艺作品。咱们先来听个小插曲儿，《春景》，由单弦名家石连成先生演唱。像一幅风景画一样啊，给我们描述了春天的景色。下边呢，咱们再来欣赏一段夏景，同样由石连成先生带来。 Thank you. 叫怒顶摇， 听过了春景夏景，我们再来领略一下秋景是什么样的。这回要请上的呢是咱们北京的老曲艺名家曹宝禄先生。夏景秋景三段插曲，我们已经走过了三个季节，此四时运无穷，还差一个冬。咱们稍事休息几分钟之后进入节目的第二时段，再请您继续欣赏。 下面请您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心念》，由陈涛作词，王蓓作曲，汤飞演唱。 瑟瑟霜，风不息，脸颊横飞冬雨，止不住乡愁悠然而起，一声淅淅沥沥，我在天的这边，你在天的那里，成荫中故乡青山剪影，心心念念你，总是在万家灯火上，直到我将终老他乡，舍不得乡愁离开胸膛，明月重生一天亮，

刚才上一时段呢，咱们听过了插曲儿《春景》《夏景》《秋景》，下边啊，咱们再来听听这种形式是如何描写冬天的景色的。我们要为您请上的呢是单弦名家刘宏元先生，我们来欣赏这段《冬景》。上一时段说了，和四季有关的曲艺作品啊，既有直接描写四季景致的，也有触景生情的。下边呢，我们就来欣赏一段这类作品。我们请上梅花大鼓名家张雅琴老师为我们带来一段梅花大鼓《黛玉悲秋》。 滚，红日来。挨了天上的秋雁咯咯叫，地下的秋菊似惊定，秋蝉在树懒一叫。秋江有一位爱钓秋鱼的老鱼，爱那秋天的学生做秋墩，秀女在房中对秋容，怪不得素玉登高，这不欧阳堂安静。哎，那果然是秋天来到了，秋景儿上猛听得大官圆乱轰，轰鼓儿打得咚咚咚，锁那吹的公车光云罗敲的这么叮当响，炮筒吹的嗡嗡嗡，先吹一套合欢令，后吹一套喜冲冲，苏就回避排四面，藤子金枪摆几层，金光月府朝天灯，鹦鹉鹦帆鹦照，鹦牛角当点着蜡，羊角当喜字红，上打一把三元伞，下照着八抬大轿满天星，林黛玉见此光景，怒。